北京时间19:04，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开启长城人物篇，讲述努尔哈赤的故事。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感谢二位啊，今天是十一长假后的第一天，两个人都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地坐在我们的直播间。 风尘仆仆。 风尘仆仆啊，特别感谢二位啊。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努尔哈赤的故事啊。节目的上半时段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其实对于清朝我们好像非常的熟悉啊，因为我们经常看清宫剧，对于清代的皇帝总在电视剧中看到他们，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牛录啊。这个牛录制度呢，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就是生产和军事是合一的。那牛录制度对于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啊，他们之间有着息息相关的这样紧密的联系。那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牛录，一牛录是多少人？您来猜一猜，一牛录是多少人？它是基层的军政组织，一牛录是多少人呢 ？A 十个人 ，B 100个人 ，C 300个人 ，D 500个人。啊，和我们互动一下，如果这时候你有时间，猜猜一牛录是多少人？这个牛录制度就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啊。那么，其实有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说到了努尔哈赤，因为这个人过于重要，我们一期啊这个没说完。上一期的节目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其实我们说到了努尔哈赤的出生啊，他是在1559年。出生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啊。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明朝的小官儿。到了努尔哈赤的时候，不能说家道中落，但是家境一般啊。然后呢，他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有一个继母对他不好，以至于努尔哈赤后来称了汗之后对这件事也耿耿于怀，说那个女人对我不好。 但是也没报复啊。 没报复，但是这个事儿就一直都没有翻篇啊。然后努尔哈赤在追风少年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精通汉语和满语，然后身体素质特别好，这让他有机会被辽东总兵李成梁看中。有史料记载，李成梁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两个人情同父子啊。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一次战争中被明军误杀了啊。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悲剧，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他接了他父亲和他祖父的班儿啊，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官了。那么在25岁的时候，他情同父子啊，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在一次战争中被明军误杀了啊。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悲剧，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他接了他父亲和他祖父的班儿啊，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官了。那么在25岁的时候，他就是生命中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起兵了。他以当时说13副仙人的衣甲起兵啊，那个时间点对于努尔哈赤的一生也非常重要。 这是他统一女真的开始。 对，我们上期节目就结束在25岁的努尔哈赤啊，但是后来努尔哈赤活了68岁，他后来的人生更加的精彩，经历了无数的高峰，当然也有后来的低谷。 没有，我们上次包括戚大汉都讲了。 哦，戚大汉，对，我还放了一段这个马景涛先生演的努尔哈赤啊，就是戚大汉特别愤恨啊，当然也听不出来个儿，但是你感觉他这个其实有的是真实的，有的也是有点牵强的那个感觉。嗯，咱们今天继续讲努尔哈赤的故事啊。咱先说说这八旗。 八旗呢，实际上它是因为它叫后金嘛。 嗯、 为什么叫后金是我们称它为后金啊，人家叫大金。金呢、啊嗯、它这个金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辽金时期的那个金来的。 嗯， 就是它是继承那样的一个正统。你都是女真人的政权嘛，它是这样的一个正统建立起来的。那实际上的八旗呢，也是跟辽金时期那个金的那个管理体制呢延续下来的，只是在金的时候呢不叫八旗，叫这个蒙安谋克，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完全是军队。我们后来这八旗兵是军人了哈，但实际上呢在 在这个女真政权起来的时候呢，它指的不是军队，它指的是整个军政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体制，就是它把它所有的族人都分成块，分成堆儿，那么分成了这个先分成的这个四旗，然后这个黄白红蓝啊四旗，然后呢又开始就是相红相白相红相蓝啊，相黄相白相红相蓝这样的往下分的，再后来呢就是蒙古八旗，然后呢汉军八旗汉八旗，就是他实际上他就是把他获得的这样的就是他的辖民他分成块，牛鹿也是一个八旗下呢再分若干牛鹿，若干牛鹿其实每一个旗辖所辖的牛鹿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他再分若干牛鹿，实际上他是一个对他的这个行政管理的就是辖民进行管理的一个 组织， 这对一个制度， 嗯，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下呢，实际上它是什么呢？就是包括这个税收，包括这个财产的分配，包括出兵打仗的时候你得派多少人，都是根据你有多少牛鹿，你派多少人来打仗，就是征调啊。它是这个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嘛？ 嗯， 那我回来以后，你这个旗呢能分多少东西，也是要根据你的大小，根据你的这个出兵的人数，就它是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模式，它并不是我们后来理解的只是一个军队的模式， 嗯，是一个地方管理的模式啊，王老师， 对，它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基本的一个制度， 这是我们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道题，就是牛鹿有多少人，您试试猜一猜，我觉得通过刚才董老师的讲述应该能排除十个人十个人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啊？这还要出兵打仗，十个人怎么出呢？但是啊，我今天下午查百度的时候有一条确实就是说一牛鹿是十个人啊，大家再猜猜后面的啊。我们今天其实还要和大家讲讲这个努尔哈赤经历的两场主要的战争，他后来有一场战争对于他来说那是致命性的打击，那之前其实也有一场战争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他确立这个自己的地位啊，这就是萨尔虎之战。萨尔虎在哪儿？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萨尔虎它是在抚顺附近的这么一个地方，现在呢萨尔虎这个地方是辽宁的一个水库，大伙房水库附近。萨尔虎实际上啊，萨尔虎之战呢并不是努尔哈赤和明朝打的第一次这么一个战争，在萨尔虎之战之前呢，这个努尔哈赤呢这个和明朝军队啊打仗之前呢，他有30多年的时间，虽然他已经起兵了，但是他呢这个在口头上呢反映出来的他不是反明，他是尊明，利用尊明这个旗号呢他来扩充自己的势力，统一女真。当他统一完女真之后势力强大了，然后呢他就把旗子打出来了，他要反明。这个然后呢他首先是攻击了抚顺，攻击完抚顺之后呢又攻击了清河，这个清河呢现在在这个本溪，在本溪那个地方。抚顺和清河都打下来之后，这时候呢明朝被打疼了，他说不行，那个是吧，你这样哪行啊，我得派兵剿灭你啊。这个明朝在他的公文里边呢用了词语是非常挺有意思，叫做犁庭扫穴，是吧，好像声势很强大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明朝派出的军队呢，派出的后来我们都知道是吧，如果查查资料呢说是明军呢有47万，实际上呢是号称47万，他的实际兵力呢大概是12万或者更多一些， 那其实也派出来不少了，12万多 号，说是20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号称47万，是这样一个状况。 实际上明朝的就真正的明朝的军队啊是88万， 其实又打折了这个。 对，然后呢有12000呢是朝鲜那边派来的，因为朝鲜属国嘛，就征嘛，您就派点，然后呢还有呢这个一些就是叶赫部的，就是跟这个努尔哈赤打仗的，还没有完全的灭掉的另一部的女真派的这个， 反正也是和努尔哈赤打， 对对。那么这样的一个部队的整合，就那么这个10万多一点，多这个11-12万， 这样的一个部队，其实就是明朝这八万八也是各阵调的， 哦， 它并不都是一个训练很好的，这个阵你给我出多少，那个阵那个宣府阵出多少，蓟阵出多少，然后呢从山东再调多少， 甚至还有浙江的兵， 对对对，调过来以后呢根本就没有整合到一起呢， 就是大家拼团来的， 谁跟谁也不挨着，哦，这个时候就是战斗力极弱，指挥也不顺畅， 嗯， 谁都没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这个准备的这样的一个乌合， 谁都不想往前冲啊， 有想往前冲的， 对，他也不是不想往前冲，就是说他这是乌合之众嘛，所以他这不堪一击。 那这头努尔哈赤这头有多少人？努尔哈赤这头是不是都是精兵强将？ 努尔哈赤的人就非常少了嘛，就是这个都拢到一起，那么一万多人，就是他这个就非常的少。 明朝他这个十几万人呢，就是明朝这头呢还不算这个朝鲜和这个叶赫部， 嗯， 明朝这头的军队呢他还兵分了四路， 哦， 兵分四路呢每一路啊基本上都是两万多人是吧，但是每一路的兵马呢都比人家努尔哈赤这头的全军呢数量都要多的， 哦，就是怎么打努尔哈赤都是以少胜多的， 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刚才王老师讲的，就是打抚顺，他首先打的抚顺嘛，打下来抚顺以后呢，一个叫李永芳的这个抚顺的这个最高长官， 嗯， 就投降了。这个一刚开始还想战一把，就是跟他打的，那实际上是一看没打几两下就不行了，然后呢就这个整衣冠骑马出来就投降了。 嗯， 这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官员。 哦， 这是第一个官员，所以说这个整个后金包括到乾隆年间的时候，对这个李永芳的后世的这个子孙吧，还都有非常非常好的照顾呢， 还是恩养的之 物，对，包括一些这个不能给汉人的职务啊，在给他的这个后世子孙的时候呢，有人提意见，就是这个满只能给满人的官，不能给汉人的， 嗯， 然后这个乾隆皇帝还说呢，这个李永芳的后人能跟一般的汉人能跟他比吗？就是 起到了带头作用。 对，非常非常看重的这样的一个， 哦， 但是其实他后来李永芳这个后来的也是还是不是说很顺畅啊， 嗯， 但是呢他整个来说呢在这个后金包括清的时候，对他还是给他的后来的给他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提出来的就是说，你明朝来了这么多的人，你只打一路，就是只打一路，摁住一路打， 这是他提给努尔哈赤的意见， 对，他提出来的一个 计 谋， 哦， 然后努尔哈赤就采纳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计谋。那他的这个一万多人两万来人的那个战斗力，那比明朝的那个肯定要大得多得多， 铁骑啊， 对，打得多得多，所以一打就散，一打就摧枯拉朽了。打完这个再打那个，打完那个再打那个，几路打下来了以后，这个明朝就 溃不成军， 哎，对对，崩溃了。 嗯，你看，就是以史料上曾经记载啊，但是这些数字也许有待商榷。他说，萨尔浒战役，明军共损失兵力约45,800余人。嗯，然后战死将领300余人，丧失骡马28,000余匹，损失枪炮火铳20,000余支，元气大伤。后金军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加的稳固，从而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对呀，啊，那这是对的， 嗯， 就是整个大形势就转变了嘛，就变成了一个明朝那时候想争努尔哈赤的时候，就认为我打你就是小轻松， 嗯， 就是没有 放在眼里，嗯， 对，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且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杨镐的部队出去以后，其实他刚开始他不想打， 嗯， 他就去了以后，他就整顿一下，他就磨合一下军队，得磨合一下。另外呢，这个粮饷也都没供上来呢，就是也得就是要压一下。那时候朝廷不断的催他们，就怎么还不打呀？怎么还不打呀？赶快打呀！就认为打那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再不打他就该倒霉了。所以说他只能硬着头皮打，就是什么准备都不充分的时候。 嗯， 为什么催着他赶快打呢？一个是轻敌，另外一个呢，你再不打没粮食了，这块就给你准备了这么点粮食，这些部队赶紧打了，赶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就散了。 哦，就当时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对对，所以说打得非常仓促，也非常的这个准备得 分， 对，也非常的仓促， 也很混乱。 嗯， 所以说这个失败是一个必然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朝当时的情况啊。我们说萨尔浒之战是明万历47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一共在位48年啊，30年没上朝，就代政的一种状态。刚才王老师跟我说了一个细节啊，就是这头努尔哈赤啊，他已经称汗了，建立了后金，这是在公元1616年的时候啊。这时候明朝好久才知道这事儿， 过了好久之后啊，他才得到， 就过了两三年，明朝才知道。 这个万历皇帝是吧？ 嗯， 可想而知，你这个懒到什么程度？而且呢，这个有人带头呢，他手下人呢，他也这样是吧？这个那个时候啊。在那个萨尔浒之战的前后啊，那个万历皇帝呢就已经很长时间不上朝了。 对， 那个时候啊，万历皇帝的内阁大臣里边，内阁呢只有一位阁臣了，而这个明朝的六部呢，吏户里兵刑工啊，都要有首长啊，叫做尚书啊。但是呢，这些尚书呢，只有户部。有一位尚书，就是户部的部长还在， 嗯， 而其他五个部的部长呢都缺员，因为皇帝他老也不上朝啊，是吧？这些缺员呢，他就没法研究该谁谁谁来做尚书。为什么要有一个户部的部长还在呢？因为户部要给大家发工资啊， 哦， 这个是吧？他一定要在，就是说他已经是吧，差到这种程度了，在管理上。 嗯，所以这个失败是意料之中的，是必然的啊。我们也找了一段录音，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了八旗，那这段录音里就详细的说到了八旗的这个建制，这个制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一下，听完这段录音，您就知道这个牛录啊，这个牛录它一牛录是多少人。 1615年，努尔哈赤在行将挑战大明帝国前夕，正是在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八旗制度，每300人为一牛录，如上所述，每五牛录即1500人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每五甲喇即7500人为一固山，设一固山额真。大清入关后，汉语称之为都头，甲喇据说是章节竹节之意，大约是因为处于固山和牛录中间环节的意思。而固山据说是满语中旗的一名，固山额真也就是旗主之意。这八个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及其成年子孙和侄子担任，就此牛录制度生长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被称之为旗人。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我们刚才说到了萨尔浒之战啊，这个战役非常的重要，明军是溃不成军。当然这个到后来啊，就是整个金崛起，后金崛起，这中间还经历过几次大的战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萨尔浒之战打完了之后啊，努尔哈赤呢并没有停歇，他又继续向明朝的各个军阵来进攻。因为明朝这个辽东镇长城体系嘛，它有好多城，有这个镇城，是这个辽东镇长城的防御体系核心呢在辽阳， 嗯， 辽阳是镇城，然后呢下边还有潞城、渭城、索城，还有更小的宝城，像这个开始进攻清河的时候，清河就是宝城，这个 最初进攻第一站呢，抚顺呢，抚顺就是所城。这个萨尔虎之战胜利之后呢，努尔哈赤又继续率领军队呢进攻铁岭和开原，结果呢也很顺利的就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呢，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努尔哈赤呢又继续领兵呢进攻这个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是沈阳，沈阳卫当时是一个卫城，然后呢又进攻辽阳，结果都给拿下来了。 明末清初，就是努尔哈赤这个时候啊，为什么明朝的那些军队那么不禁打？他越来越壮大是一方面的话，这战斗力越来越强，但是明朝的军队，你非常非常大量的军队呢，非常非常多，那么大量的军队为什么这么不禁打？其实呢，就是当时的整个的这个社会已经腐败了。 嗯， 这是就是他已经烂了，他这个军队没有战斗力了，烂到什么程度啊？就当时的我们老百姓总讲，就有钱能鬼使推磨哈。那个时候就是你只要是有钱，你当兵的话，你这个军户也好，什么当兵的话，你有钱你就可以不到营房去，你不参加各种训练，给长官给点钱就行了。那么你没有军功，你就不能受奖啊，你不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应享受的这种福利啊。那你给当官的钱呢，他就给你军功，包括这个吃空饷，也包括这个就是各种军费下来了以后，包括你看山海关，比如说修营房的这个银子刚批下来，你整个这个营房的修建呢，就是每间房6斤6两，然后批下来了之后呢，你还没修呢，当官的先砍一半走了。那其实粮食也是啊，各种这个军饷下来以后呢，就是这个都一半一半的往下扣。况且报的那个军饷呢，那个袁崇焕杀那毛文龙，就是啊，就是说他的一个罪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报的十万人，就是老弱都加起来不过六万，就四万人是空饷，那六万人呢，还不是都能打仗的话，还老弱都加到一起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军队，你想训练也不训练，然后又都是老弱残兵，然后看着那个兵马。这个马很多，其实马都没有了哈，那这马的粮草还都要供应，就都让这些贪官给贪腐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呢？谁去给他打仗去？是吧？当官的也不爱打仗，是当兵的也不打仗。这时候这个部队只要一打仗就溃败，一打仗就溃败。所以这个是一个就非常非常腐败的一个 真正的进入到了一个王朝的这种代政时期。 他就不是 上梁不正下梁歪， 他已经不是代政了， 对， 就是他这个东西已经腐朽了，他已经彻底的腐朽了。 嗯， 所以说就为什么现在说你想想，所有的人都在想着去贪钱的时候，然后谁还会在贪钱的过程当中我去玩命去，就给你打仗去，就不会了。 所以这个后金的崛起啊，清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啊，是历史的一种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长城人物，给您讲述努尔哈赤的故事。一会儿见。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chael。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就300人，十个人确实太少了，那几个都是编的选项，一牛录300人，但是他每个旗有多少牛录是不固定的。嗯，他后来又皇上一高兴，不是汉军旗再加一牛录什么，这都很正常啊。那下半时段这个答案也非常的这个明了啊，就是说哪次战役努尔哈赤身受重创？刚才我们说的是萨尔虎，接下来我们说的是宁远。嗯，讲讲这次战争吧。 这个宁远之战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个说到节点呢，就是努尔哈赤。在这个起兵反明之后啊，他打了一系列的战役，几乎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在这个几次战役里边啊，有这么三个战役啊，是很有标志性意义的。当然，第一个首先是抚顺之战，是吧？他反明了，打了第一战，是吧？这抚顺之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辽阳之战。因为以前呢，他打了抚顺，打了清河，打了开原、铁岭之后啊，都是呢把这个城给焚毁。然后呢把百姓人口给挪走，把这个粮食给抢走，然后把这个是吧这个装备啊给抢走，然后这个城啊他就不占了，他撤回到他的赫图阿拉，他那个山城里边，这个女真各部基本上都是住在山城里边嘛。但是取了辽阳之后啊，他跟这个手下的各大贝勒大臣说，这回咱们不走了，咱们把赫图阿拉迁过来，以后呢占了这个城之后呢，就要经营它，是吧？这样的话，它的战略就很明确了。我们不是强掠了就走，是吧？我们要有，是吧？有更大的目标。然后下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呢，就是这个宁远之战。 嗯， 哎， 其实打宁远之战呢，对于这个努尔哈赤来说呀，他也认为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胜仗打惯了， 哎，对，就是打下来宁远以后呢，他就要打山海关了。 嗯，那就要入关了。 就是这个，他就认为这明朝基本上没有抵抗力。 嗯， 基本上没有抵抗力， 所以这也就埋下了轻敌的伏笔。 那实际上呢，在明朝的这一方，守军的这一方啊，就是也是这个士气非常的低迷，就是没法打，就是跟后金的部队啊，就没法打，就是仗没法打，就是赶快退守山海关，就整个。军队全都压缩到退守山海关 了，就是关外就几乎 放 弃 了， 对对，就不打了，就是因为仗没法打，为什么没法打呢？就是人家一打就胜，然后你这个一打就败，你打也没法打，就是你肯定是必败无疑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袁崇焕呢才是坚守的宁远，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坚守的情况下，进攻方呢他没有特别充足的准备。他认为就跟明朝最后萨尔虎之战打，他认为很轻松就打了，实际上是在这儿受到了顽强的抵抗，是他没想到的。那么另外一个没想到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宁远城的这个红衣大炮的装备，他也没想到，以前没见过这玩意儿，也没打仗的时候没经过这个东西。 这红衣大炮是这回第一回使吗？ 明朝原来的火器都是很小的， 就火铳小的， 对 对, 对，也有炮，但那个炮也是很小的。 嗯， 那这是呢，就是葡萄牙在广东那头的时候呢，沉船里头呢，就是人家船上有这个大炮，沉了以后呢，让我们给捞上来了。 捡了个漏， 捞上来这个红衣大炮以后呢，你有好东西得给皇上送来呀，是吧？就把这个东西就 千里迢迢送到了山 朝廷了， 明远不容易呢。 对啊，给朝就先报到京城嘛，给朝廷了。但是这个辽东前线这是第一前线呢， 那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第一批就 马上了红衣大炮， 给这个山海关和这个宁远呢，据说是拨 前线呢， 那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第一批就。 马上了红衣大炮， 给这个山海关和这个宁远呢，据说是拨了11门、 哦、 但其中有一门呢是在山海关试炮的时候呢炸了。 哦，对，我觉得也得有个磨合的过程，那不是说海底人捞上来咱就会使，是吧？得摸索一阵子啊、嗯，有一炸了，但是那10个都用上了。 然后等到他一进攻的时候，那这进攻的时候呢，兵临城下，然后呢，护城河一打一打板子是吧？然后就那个城门一烧、或者一闯或者一，那就攻进去了嘛。 嗯， 或者城墙一打梯子就上去了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准备。 但是没想到你还没兵临，你还没等着进墙边呢，红衣大炮一打起来了以后就 进入人家的射程了。 对，就没挨过这样的打，没见过这个玩意儿， 还出乎意外。 对，就变成了一个这个伤亡非常的大。那么在这样一个受伤亡的时候，但这个努尔哈赤不信邪呀，是那种你想他 锐气那种， 对，他这必须得攻，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明明是受到了重挫，但是还是要坚决要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就是我就不信我拿不下你来吧。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后努尔哈赤挨了一炮。 他肯定是冲在最前头啊， 他不是冲在最前头，人家就可以打到后头去。 啊，没冲到最前头啊。 对啊，但是可以瞄着他那个，他因为他那他这个主帅那儿他是有标志的。 对，瞄着主帅打啊。 他这个努尔哈赤这边呢也是轻敌了，他轻敌了呢，另外一方面呢，此消彼长嘛，袁崇焕这边呢，他的准备也是非常充分。 嗯，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原来努尔哈赤啊，一直以来呢，从抚顺开始攻击各城啊，在这个宁远之前呢，他还打了几仗，还有一个打败了这个熊廷弼和王化贞。熊廷弼也是名将啊，这个熊廷弼、孙传忠、袁崇焕，他都是这个在辽东前线很有作为的名将。 哦， 哎， 努尔哈赤觉着你这么有作为， 在宁远我连是吧？这个熊廷弼和王化贞的部队都打败了，下一我该进攻宁远了。进攻宁远的时候呢，这个当时的袁崇焕的上级啊，命令咱们都撤退，撤退到山海关。但是呢，袁崇焕呢，第一个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二个呢，他的信心也非常强。他说你们都退吧，但是呢我的官职啊是宁前道，宁远呢、和前屯呢这边我是这儿的官员、我不能走，我死也死， 我守土有责。 然后呢这个我跟您说啊，他就跟他的主帅在山海关的主帅说，说是这样，凡是从我这儿逃跑的回到山海关的包括我，您就杀就行了，谁跑您杀谁。 把后路给你断了，让 让你 他的决心。另外一个呀、他作为他的一个措施呢，他首先呢加固了他的城防、然后呢把炮啊，原来的他的这个大炮原来有这个架到各地的，在城外的山口上啊，在很险要的地方，他说他把炮都给调回来，调到城上。因为你这个炮只有放到城上是吧， 有一定的高度啊、 有一定的高度，另外炮的本身呢得到了防护，不然你在外面发两炮敌人冲上来了， 对， 在这在城上呢他冲不上来。 嗯， 还有一条呢很重要，就是努尔哈赤原来率兵攻陷了各个城市啊，甚至包括这个萨尔虎之战呢，他有一个法宝。 嗯， 什么秘诀呢？ 什么秘诀？ 就是呢派遣奸细混到城里边，甚至在萨尔虎之战的明军的庞大的部队里边呢，他也混进去奸细、然后呢中心开花。那你再坚固的城，我们可以想象是吧， 有内应 啊，那边是满蒙铁骑，他要冲锋，你这个这么多坚固的城怎么每次都能攻打得下来呢？他有这么一个秘密是吧，中心开花又派出间谍。这一次啊在宁远的时候呢，这个 袁崇焕 军队，袁崇焕呢他命令要肃清间谍，凡是我没有命令召集是吧这个支援力量的时候，你甚至你的居民啊民众啊也要躲到屋里边。 他这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战略，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李永芳啊，就抚顺的那个守军的最高长官啊，投降的那个，他投降了之后啊，努尔哈赤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干这活，就是你去招降，你去这个跟你认识的那帮人里头，然后到各个地方去布置内线，然后 撒种子去。 对，就是他带着一帮人，就给他银子，给他大批的银子，然后呢就让他去干这活。然后呢每攻打一个城的时候带着银子，就是他派人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然后就哎你这肯定一打就进来呀，进来别人都杀了，然后你这全家都保住了，然后你这儿还能立功，然后现在还先给你银子，进来以后呢再给你奖赏，那这个事儿谁不干呢？这弄了一批这样的人，就因为他看到了，你看我这投降了以后多好啊是吧，就榜样的力量嘛。所以说呢他就干这个活干的，你看他打仗的时候不行吧，干这活干的他顺手。因为什么呢？因为明朝的这些人已经 军队已经腐败了，所以腐败了以后收钱收顺手了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 什么钱都收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是保命是第一位的了嘛，然后他原来收那些他得保住了啊，然后呢这次还能收着钱还能保住命，这多好，天大的 好事儿是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内应一接应，然后这些人手里都有点兵啊，然后呢带着亲兵，带着几个自己的这个哪怕是小军官呢是吧，然后呢一打在那守门呢，把门开开了，这就了不地啊，是吧？那实际上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袁崇焕这一块呢，就是清奸细， 掐死了。 对对，这个在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在包括贾玉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跟那个吐蕃打仗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只要是有内应，这个城你就不好守了，你就不好守了。那实际上呢，就是他由于他已经腐败了的时候，就非常好收买，就非常再加上。李永芳手下的这么一批叛将就做这个活儿， 对，所以这也是宁远之战啊，这个为什么努尔哈赤会失败的一个原因，细作没发挥作用， 对，都让他给灭了， 都让他给灭了啊，所以袁崇焕也是特别的了不起。我们看看大家的互动情况，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问大家啊，他的这个地方军政组织一牛录是多少人，那韩志还有依依萧龙他们都答对了是300人啊，然后我们又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这场战役就是正确答案了，就是这场战役因为努尔哈赤的轻敌他失败了，我们看看谁答对了啊，菩提树还有 Ducky 还有依依还有韩志他们都答对了，然后 Ducky 说原来铁岭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叫铁岭了呀， 铁岭卫， 铁岭卫啊，其实刚才王老师讲了不少啊，因为他城的规模不一样，所以他的后面的称呼也不一样，是吧？ 是， 他卫和所他是不同的建制， 不同的建制， 就是、他是这个一个 行政级别是吧？ 对，他都司卫所制度嘛，明朝的军事他是都司卫所制度，所以说他这个所呢，千户所、百户所也不一样，有的所大，有的所小。那么卫呢，是有的时候一个城里要住着几个卫。 嗯，那铁岭肯定是那个时候就叫铁岭了。那这努尔哈赤啊，这个往上冲，一直往上冲啊，这个确实也是被一直以来的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啊，即使没有冲在队伍的最前列也被人家瞄中了啊，这个红衣大炮给来了一炮、 努尔哈赤呢这个在这个战争中重炮受了重伤，这个然后后来他就去世了是吧，但是这个呢在历史上就现在的学界呀、也 有争论 嘛，争论。 嗯， 在明朝的材料里边呢，这个蓟辽经略呀汇报给万历皇帝的材料里边说了，说是这个他中了一炮。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有一个大头目啊中了一炮，然后呢这个一炮击毙。击毙之后呢，这个哎，然后呢，后金军呢就赶紧用一个红色的毯子裹住了，然后就撤退了。这个，但是努尔哈赤呢却不是当时马上死了，人家努尔哈赤呢后来在实际上呢是七八个月之后才去世了。 但那次是肯定受伤了。 即使是 或者是心灵受伤了， 受伤这个环节也有人怀疑啊。有的老师说他有可能没受伤，有的人说呢，有的学者说他是受伤了。这个当然是认为受伤的人多一些。这个材料里边呢，有的考察这个是吧？历史文献说是他受伤，支持他受伤的证据呢，说是这个当时的文献呢。这个确实是击中了是吧，大炮击中了这个一个首领， 那要击中了估计肯定就挂了，你来了一炮这还， 但是这个后金军的各大贝勒呀、是吧，就是这么代善啊什么，他的那些儿子却没有任何受伤的，高级将领没有受伤的，那不就他一个人吗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明朝的军队呢守卫的城啊，一个是宁远，还有一个在宁远附近呢还有一个菊花岛，现在呢是兴城的菊花岛。但那也是一个明朝纯粮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后金军呢是一定要打的。但是这次啊攻击宁远之后啊，后金军呢只派了一个低级将领，哎，率领着这个蒙古啊和满族的骑兵去攻打城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啊，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基本都是四大贝勒，就是他那几个四个大儿子是吧，这个什么阿敏呐、代善呐、芒古尔泰呀、还有皇太极。但是这一次很奇怪的是呢， 这几个人都没去。有人就分析，说是这个努尔哈赤那边呢受伤了，受伤的情况很危急， 孩子离不开。 攻打菊花岛是必须要打的， 嗯， 这几个重要的人物还是要守在皇太极的努尔哈赤的身边。 哦，嗯， 清朝的很多的这个，就说没有受伤的这个，就是清朝的文献当中，就说马文老党啊和什么里，就是都没有说这一段。 嗯， 其实没有说这一段，没有说这个受伤呢，就是在清朝的文献当中，规避这种东西的事儿多了去了。 就是 皇上这个做的问的，这个他们认为是吧？ 他们认为不光彩，拿不出来的，就 让人家知道的事儿，他就不写了嘛，或者写了以后，后头也都给抽出来了，这都很正常。实际上这次受伤是应该是这个没问题的。那么就是当时是没死。当时没死，因为你这个国走了以后呢，在明朝军队这块你看不清楚他死没死啊，是吧？那就是这个救下去了嘛。那救下去没死，就这次一个是伤肯定是很重，再有一个呢，就这次也就再也没缓过劲儿来。他肯定还不是简单的这个伤筋动骨，是吧？不是简单的伤筋动骨， 一百 天 之后也没好。 对，他肯定是这个 七个多月之后去世。 相对来说呢，还是这个受到重创。 嗯， 具体伤到什么样了，那可能这个打个肺气肿都没准之类的事儿吧。反正就是肯定是很重。 对，就精气神已经被打掉了。这个也 他还不完全精气神，就身体肯定是受到重创了， 身心 然后起来了。 身心受到重创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你肯定他就慢慢的就不行了嘛。在其实精神上呢，你要说你像努尔哈赤这样身经百战受这么大磨难的人，你说打一仗失败了以后，然后我精气神就没了，他不会的，还是主要还是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受到了重创之后缓不过来，他不会这种人的精神他不会是因为 一下就能， 对，如果他没受伤的话，没事第二天就。是吧？ 对， 这场仗他不撤，他要不受伤的话，可能他不撤。不撤的话，你有多少炮啊？让你使劲的打你，你有多少药、啊？ 你还得捞上来的。 对呀、啊，对呀、啊，你打打着你也打不下去了。 对，提供一个细节啊，努尔哈赤是68岁去世的。那他其实打宁远的时候，他已经是67岁了。我们现在说67岁的一个老人，那时候依然就是可以在马上啊和人家打。然后我们上半时段说的萨尔虎，那是7年之前，那时候努尔哈赤也就小。60了嘛，你想想啊，就我们今天说一个67岁的人感觉也啊这个也有老年症了，但努尔哈赤那个时候真的是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 所以说你想想他67岁了，然后一卧上半年床，那肯定他就衰竭了嘛，各种器官都衰竭了。 嗯，节目所剩时间不多，我们开启这个长城人物的第一个人物，我们选了努尔哈赤。二位用简单的话去总结一下这个人。嗯， 这个努尔哈赤啊，他应该是一个胆识都过人的人。识呢，就是说到他的胆识过人的其中的识的这一块啊，努尔哈赤呢在早期呢被女真族人呢称为聪睿贝勒。贝勒的含义呢就是大人首领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位首领啊是非常聪明的人。胆呢，这个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在他刚刚起兵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叶赫呀等等女真部族啊，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组成了9部联军。9部联军3万人攻击他的时候，他这没多少人，大家都非常害怕。结果呢，他说听到报告之后，他说行，我知道，我要睡觉了。 嗯。 结果他的妻子就说：“你赶紧安抚安抚他吧，你怎么大家都害怕，你这么睡觉呢？”他说。都不攻击我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攻击我，他没来的时候我反而很担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突然打我一下子，现在来了几万人都没关系、 哦、 我先休息明天再说。 胆识过人， 结果休息好， 超好的心理素质， 哎，一下就把对手给打败了。胆识过人、 嗯、这个是啊，胆识过人。董老师 就是还是一个英雄，就是他是我们就中华民族英雄谱当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英雄。 嗯，英雄啊，英雄必有过人之处， 是吧？是一代天骄。 是，其实我们上期节目有一道互动问题啊，那道问题大家答的一半一半啊，就是我们问下列哪一个皇帝是清朝的开国皇帝？当时有努尔哈赤，有皇太极，有顺治，好多朋友都选了这个努尔哈赤，但是正确答案应该是顺治。我们说努尔哈赤啊，他建立了后金，当时是大汗，但是改大清。